prší. Víc než li se sluší, dělal velmi sedí na duši. Sedla za oka, po celém městě je tma, je konec, nebo se mi to jen zdá. Stojí, strašidla se rojí, všichni se bojí. Hello， 早晨啊，咁嚟到咧8:47啊，咁啊，今集咧应该就系咧七月最后一集嘅 All Day Breakfast 啊，时间过得真系快啊，好似呢个七一直播咧，先至好似啱啱做完咁啊，一下已经又话又到月尾啦啊！咁啊，而家咧即系 studio 咧，即系好多个节目啦，多咗好多节目啦。咁啊，好似比 多人轮大米之后呢，啲 setting 係呢，即係北总成日所讲嘅怪怪地呀，好似係会出现咁，但係照计上次係阿北总用完㗎下咁啊，即係咁啊，而家好似自己 mon 声呢，觉得有啲細声咁啊，唔知点解会咁样呢，咁啊深究你哋听下，如果觉得啲声有咩大細声咁啊，你啊即係喺 band group 嗰度通知返我啦，咁我 tune 少少啦。咁啊，头先播嗰首咧，耳暗暗嗰首咧，咁就系呢队咧捷克 band 啊，咁之前都讲过，即、就、系、是、地下 band 啦，咁啊就系、是、呢个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即系胶人啊，宇宙胶人啊。咁啊，而家香港地咧，真系越嚟越多胶人啊，即系寻晚咧有呢个插水式表演啦，咁啊，喂，大佬，人哋宇宙胶人咧，1968年啊，到而家真系大，即系周街都系胶人啦，系咪？首先有啲。街上即係我之前都講過啦，整容嘅女仔好似多咗好多，有時即係有一啲貌似呢國內嚟嗰啲旅客啊咁啲咁嘅樣，兩個女仔咁樣一齊去廣東道行街咁樣，好似樣喎，我已經唔知佢係整埋一個樣啊，咁定係佢哋係即係嗰啲所謂孖生兄妹或者親兄妹咁樣，已經好似分唔到㗎嘛，咁即係其實即係我覺得即係之前都講過，整容我覺得就有時又唔係咩大嘅好大嘅問題，咁整容梗係有佢後遺症啦，你自己都承擔啦。咁我作為又唔係要我去整容，我喺街睇到人整容其實就本來就冇乜問題，但問題而家整容嗰啲人嗰個美術取向有問題，即係你覺得整到咁樣係靚，咁我就唔覺得囉，即係嗰個下巴啊、那個鼻啊嗰啲，同埋個眼嗰度呢，唔知點樣整到好似呢油淋淋咁樣，一塊一嚿硬骨骨咁樣。咁即係如果你覺得咁樣係靚，而家興咁樣就肯定係嘅，但係靚真係講唔出啦，直頭係唔好睇添啦，咁就係即係呢一樣問題先嚴重啦。唔係話你個技術做唔到啊，只係你啲取向係要做一啲，即係我要整到好核突咁樣，咁呢一下係好難令人接受嘛，咁所以唉，就算有好嘅技術呢，即係你冇一個好嘅，又唔可以講修養好似嚴重啲，即係你冇一個咁樣嘅嘅料呢，咁你就算即係你任你點整都好，個樣毫無破綻都係出嚟都係會唔好睇，咁呢下即係佢就係而家嘅問題所在啊。咁啊，街上咧會見到呢啲咁嘅膠人啊，咁就去到咧啲高尚學府啊，咁樣嗰啲咁樣嘅校長級啊、副校長級啊、叽哩呱啦啊，咁呢啲人都係會咁膠喎，啲行為同一啲街邊阿叔嗰啲藍絲啊、嗰啲阿嬸啊，咁啊喐下，哎呀你咁啊，你打過啊，咁啊搭喺地下嗰啲差唔多嘅啫，同嗰個差佬咧瞓喺地下，無端端碌喺地下，哎呀咁樣嗰啲咁就差唔多嘅啫。咁啊，尋日就茂里啦，個茂里叫乜名？死日下都唔記得咗。盧寵茂啊，咁啊，佢呢下表演佢嘅插水式雙膝老年，咁啊，當然就演技好差啦。佢哋呢啲人邊有識做戲啊？硬刮刮噶嘛？你見嗰啲即係佢毫無嘅排練啦，咁就已經一嚟就上演啦，或者佢係佢自己冰一聲諗出嚟，仲覺得自己好醒啊，解圍啊，混咗成晚覺得好悶啊，冇困局啊，要搵啲突破咁定係點呢，即係好好笑啦，咁出到嚟咁大佬啊，而家幾百支 cam 影住你，你邊有得走雞啊，你嗰啲即係鬼鼠眼啊，古靈怪怪啊嗰啲嘢，全部人哋即係一清二楚啦，咁啊即係咁啊，今日咧，大家欣賞咧就唔係嗰件事喎，咁啊，可能真係俾佢 side check 嘅喎，大家可以欣賞多啲佢啲改圖啊，咁啊，有到處插水改圖啦，又有即係變咗落 slam 燈啊嗰度，我見 band group 一個幾好笑咁啊，即係三井咧跪地嗰個動作變緊咗係佢咁啊，都幾好笑嘅嚇。咁啊，有啲人咧，而家已經即係壞習慣變成習慣咁樣啦， 昨晚方东 A 已经问我今日沙田辉贵唔贵啊？唉，就系、是、其实都系清楚交代一次啦。其实沙田辉系未完嘅，咁但系咧，近来我系忙咗少少，冇乜时间长时间坐定，因为沙田辉系需要咧好长时间咧坐定定嚟写嘅，咁就一唔想比较 hea 咁样就做啦。咁就所以系。有时我系会觉得，唉，你冇一个长时间喺度写，我宁愿唔捻写啦，咁啊，咁即系，所以就咁样拖住先啦，咁就啊，系未完嘅吓，迟啲啊就会释放翻呢个沙田辉啦，大家只手安安无躁啦吓，咁啊，咁啊，而家除咗沙田辉都有好多新嘅嘢听嘅啫，系咪？ 剛才開會真的忍笑忍得很辛苦啊！ 做什麼啊？ 他呢就會說啦啦啦，我不敢 close the door 的，因為這件事呢真的不確定的嘛， 低皮蛋嘛 close the door 啊，這個街知巷聞啦，他還有很多 那個什麼 谷谷啊，谷谷那些啊，再細分啊， 谷絲啊嘛， 個個都知道了，個個都聽過了 P 核，你嗰个 P 核到几时啊？你嗰个 P 核系几耐 ？P 核啊 ，P 核咩？唔系 P 核咩？佢讲 P 核你个 P 核 ，P 核P 核， 仲有咩啊 ？Escape 佢讲咩？我真系唔好意思，一讲咗正统嗰个先，我讲唔到佢嗰啲话，好难啊！ 大家唔可以 escape 呢个问题嘅 escape。 冇得避唔到。 咦、欸、佢成日呢又话睇唔起唔係睇唔起啲女人，但係成日讲话边个客边间公司啲女人呢做唔掂㗎。跟住呢佢就会同我讲啦 ,Isabel, 眼神好凌厉咁望住我咁款喎，咩递起隻食指，跟住话唔怕得罪讲句呀，有啲嘢呢女人真係做唔嚟㗎。 我已经諗到佢个样系点。 我都顶佢唔顺。 咁呢啲唔关女人事呢，係个人嘅问题啫。 仲有啊，突然间咧，皮蛋咧会去开下会咧，喺度大嗌 ，Don't look at me 咁样，都唔知道做乜蠢， 直译啊嘛佢，Don't look at me， 即系你唔好望住我，你唔好咁嘅眼神望住我，我觉得佢嘅意思系， 咪就 系 直译咯， 低啦，佢一发癫咧，闹人咧，大家即刻静晒啦， 都费事同佢讲咁多啦，讲少啲咪快啲开散会咯，仲同佢拗咩？ 是的，那个会呢如果越多人呢他就越癫，因为他这样就会继续扮大佬这样的款嘛。 你知道我低能这样做咪真的觉得他仲怎样扮大佬真的很难咯。我觉得真的讲少句好了。 P-word, P-word, P-word。 你不要再扮他了，够了。好想死啊，想听到这些声音就想起他的样子。 是 不讲做嘢。 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 戏连场，全日欣赏，万活远善。 喂 ，Hello， 又到咗今个礼拜嘅万活远善啦。Hello，K 老母。 喂，点啊 ，K 伦？ 你好嘛，近来？ OK 啦，有啲忙啦，之前喺 band group 都讲过，准备转工啦，咁 我未转呀， 未下个礼拜先开始呀，听日起旧工 last day， 跟住放个短假先再返嚟。 咦，短假睇嚟你又要去韩国啦喎， 咩又去第一次去，唔係第一次去，第一次去釜山啦，第一次去为咗沟女去 啦。係咩？而家嗰啲 又咪第一溝女去，第一次見女朋友去啦。 哦，疾病去除咗咯，而家你可以放心啲咯。 咁除非系性病，我咩疾病都唔好惊嘅。 咁啊，带咗啲安全嘅物品过去啦。 唔使啊， 唔使啊。咁开心，嗱咁啊，即系你啲异地恋情啊，咁啊，我啊未试过啊，未经历过啊，咁啊你即系夹硬咁样拎落去今日嘅主题啦，就系啱啱个礼拜日睇嘅呢个《美国心》啊。 喂，点美国心边度系异地恋啊？ 所以咪夹硬咯，外地恋得唔得咧？ 你真係亂扯啊！屌你真係 亂到外地係嘛？ 亂到外地啦，係、 亂到外地。嗱，美國心咧，之前都講過啦，就係、是、近來成日都講嘅方玉平嘅第三次攞最佳導演嘅電影啦，就1986年嘅咁啊。你係幾時睇㗎？第一次睇係咪又一齊睇我哋？ 一齊睇，我記得係因為我哋冇睇曬半邊人嘅。應該係冇睇曬，即係上堂冇睇曬，上台都冇睇曬美，上堂有睇曬美國心， 啊、 有睇曬美國心。咁跟住我之後都寫咗 paper， 因為係專寫美國心，冇寫半邊人，我記得係。 係咩？你嗰時用個咩角度嚟寫啊？又係嗰啲 cinema verite 嗰啲啊？ 係啊，又係嗰啲咩現實？點樣阿方玉平點樣將現實同埋呢個 fiction 之點樣混埋一齊啊？咩故意有一種，我真係唔記得咗。 你中唔中意㗎美國心其實？ 我有共鳴啲囉，美國心我咁話，即係我自己都係移民，雖然我唔似咁兩公婆咁，但係即係我老豆老母係啦，兩公婆冇啦走去一齊去美國咁，即係帶成家咁。但係喺度先問嘛， 你鍾意鍾唔鍾意呢套戲？ 鍾唔鍾意呢套戲呀、啊、即係我識欣賞囉，即係冇話鍾唔鍾意，我只可以話我識欣賞囉。 其實佢呢套戲嘅最大特色呢就係、是其實就唔係好多戲真係咁樣嘅，喺香港嚟講就係佢係其實半套戲是 drama， 另外一半套戲直頭是 documentary 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 咁就連半邊人嗰種呢，基於佢真人改編，即係好高度彩，但佢啲唔係演員，但佢都係做緊戲㗎嘛。但呢套係直頭唔係做緊戲 㗎嘛。但頭嗰半佢係將佢哋個生活濃縮咗入去嗰半套戲㗎嘛。即係所以佢哋係演緊戲㗎嘛，所謂。 係啦。咁然後後一半呢，佢就直頭將個攝制隊呢介入埋落個故事裏面，然後就喺裏面會毫不避忌咁會有啲 cam 出現啊，導演出現啊，三 man 又會出現啊，咁樣樣嘅。 係。 咁嗰陣時係咪離經半道咁樣嘅呢？算唔算？ 咩意思啊？ 即係咁樣直頭成對 cool 都影埋俾你睇，擺明係有個導演喺度問嘢啊，咁 即係變咗一套，即係比度橋更度橋，即係度橋呢多數係唔會俾你睇個 crew 㗎嘛。方玉平就係好故意咁要你睇，話睇下我參入埋成，即係我入埋成件事，佢變咗一個角色囉，基本上我記得。 你點睇佢呢種手法呢？會唔會話扮撚曬嘢咁樣呢？ 又冇話好定壞嘅，但係我一定會話扮撚曬嘢囉。即係我佢有佢嘅意義，都佢唔係喺度，因為佢方玉平佢冇主張就係佢一個主角，佢淨係話我係作為一個身邊一個目擊者咁。即係佢始終係擺返個 spotlight 落去個嗰兩公婆，所以我覺得即係 as long as 佢用返嗰個 approach， 唔係變咗講自己嘅，我覺得 OK 嘅。 即係唔賣弄啦，可能 即係唔賣弄，亦都唔係一種自戀，亦都唔係好黃真真咁，我覺得 OK 嘅。 呢啲都係講個 check record 嘅，其實真係。 因為你睇下黃真真啲戲呢，屌佢老尾，你你睇嗰啲閨蜜嗰啲無啦啦呢，黃真真係好好好故意好夾硬地要擺自己入去佢啲戲嘅，例如其中閨蜜其中一個角色係跟佢做輔導嘅。跟住無啦啦有兩段戲就係講阿黃真真喺度訪問佢嗰三個角色嘅，咁好夾硬地咁塞自己入套戲嗰度，跟住又講到自己好偉大，即係睇下呢班友要跟我搵食啊，咁嗰啲好自戀嘢嚟嘅，但係方玉平我覺得唔自戀囉，所以 OK 嘅。 咁啊 ,Woody Allen 呢 ,Woody Allen 都會有啲類似咁嘅行為㗎喎。 但 Woody Allen 唔係講自己㗎嘛，始終都係一個 佢對鏡頭講， 都有个角色喺里面。 但佢唔系作为导演，佢系作为角色，佢系做主角嘛，所以 OK 嘅。其实呢类嘅戏系咪美国都少呢？即系如果咁样去玩，叫做有啲咁嘅手法。 呢个系叫做咩？呢种叫咩 ？Avant-garde 定系叫 verity？ 已经超越咗 verity 啊！ 超越咗 verity 啦 ，verity 系种现实嘅，即系嗰种 realism 啊嘛。但系将个第四埲墙都拆埋，跟住将个导演摆入埋套戏， 然 后个 cam 睇， 再褪喺个 cool 后边咁样。 系啦，系啦，嗰、那个已经系超越咗 cinema verity， 亦都超越咗其实所谓嗰啲传统嘅纪录片嘅或者电影成件事啦。所以其实都好难，我咁觉得系 avant-garde 多过所以所谓嘅 verity 咯。 咁但系法国都有啲戏系咁嘅吓，都 法国嗰啲系阿文加咯，咪屌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阿文加法文嚟嘅。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即是 广东话就是好撚扮嘢。 前衛咯，即是。 好撚前衛咯， 好撚扮嘢。好撚扮嘢。 装逼。 装逼。阿方格就是等于装逼是吧， 阿方格就是你装逼你。 装逼。那咁呢套戏你觉得佢嗰个箍呢，即是摆入个戏里面会唔会影响到佢嘅，嗱呢啲就是嗰啲好我哋寫或者上堂拗到落堂都拗唔完啊！啲文化人寫幾代都寫唔完嗰啲，究竟佢有影冇影響到嗰、那個啊所謂嘅現實咧？咁你點睇咧？ 哇！屌， 好咁你深喎呢、這個100萬問題。 由你拍，其實所有紀錄片我都係會覺得，其實電影，除非你係 real time 嘅電影，基本上電影根本就唔係現實噶啦，係咪先？ 有电影已经有取舍啦， 就系啦，由即系电影开始将呢个现实嘅生活或者将 real time cut 到去一个90分钟至两个钟开始，你可以话电影根本就唔系现实，甚至纪录片根本都唔系现实，因为佢系用一个艺术家或者个导演嘅 point of view 去讲个故仔，亦都嗰个导演或者个剪接师亦都可以用佢拍咗啲嘢去砌一个故仔出嚟都得，或者砌一个所谓嘅 viewpoint 出嚟啦，所以你可以话由电影开始根本就唔系现实。 咁嗰啲所谓嘅fly on the wall 嗰啲嘅拍法咧，即系就咁定 shot 喺度拍嗰啲咧， 即系咁侯孝贤嗰啲嚟噶？ 唔系侯孝贤，即系纪录片张红啊嗰类啊， 嗰啲叫 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 啊嘛。咁其实如果你话最跟翻最 strict 去讲现实系乜嘢嘅 ？OK， 现实系 real time 啊。咁張紅佢點都要 cut 㗎，佢點都要剪接㗎。 同埋佢選擇擺個 cam 嘅角度已經係有選擇啦。 同埋佢選擇俾你睇乜嘢已經係一種編排呀，係一種咩㗎啦。所以佢所謂嘅 observation 就係話我乜都唔話俾你聽㗎嘛，咁你睇到咩就咩，但係佢始終都係張紅俾緊你睇嘅嘢，你係要嗰度 process 出嚟㗎嘛，所以始終都係張紅所謂嘅佢嘅觀點嚟㗎。你可以話，所以有咩話係現實定唔現實啫？ 咁所以其實好似美國心咁樣，佢直頭成對箍嚼入去都可能同你話乜都唔出聲喺度偷拍咁樣都冇乜分別㗎喎，可能出嚟嘅效果冇乜分別㗎喎。 咁我方玉平俾你睇啲咩都係一種現實啦。咁但係方玉平佢踩界踩得好犀利，就係話佢用嗰班真人演返自己㗎嘛。 是啊， 同埋佢將嗰、那個佢擺埋自己入去，就話我拍緊戲吹呀，咁佢哋所以話佢有係一種虛構電影裏面嘅現實囉。咁但係即係現實其實係好可以都係好主觀嘅，咁正如阿馬高話話別 入關馬高 阿馬哥屌我嘛，我話屌咩 Before Sunset Before Sunrise 嗰三套嘢邊撚到係現實啦，跟住佢即刻喺 Band Group 屌我嘛。 佢覺得好現實咩？ 咁佢可能覺得好撚現實嘅，亦都有啲電影人覺得好撚現實嘅，佢被拍過拖嘅咪覺得好撚現實囉。咁我呢啲知道係冇得，我呢啲樣衰少少獨男知道坐火車邊度會識到一個靚嘅法國妹，即邊撚到現實啫。 邊度會傾成晚又唔博嘢係咪？ 就係囉，咁有啲金頭美國仔可能覺得話好撚現實喇，每個禮拜都係咁㗎，我要歐洲嗰陣。咁好主觀嘅現實都可以好主觀，咁你嘅現實同我嘅現實可能唔同㗎嘛，係咪？即係你話一講到現實喎，屌你真係100個問題。 因为呢类电影最多人拗嘅就系话咩写实啊嘛，反映真实啊嘛。 系啊， 最多人嘅赞赏就系呢一样嘢啦嘛。 系啊，但系嗰啲所谓反映真实，咁我你都系用我嘅主观去睇点样反映我自己嘅真实啫嘛。 咁但系好似你睇嗱，例如半边人同美国心咁样，你会唔会去你嘅欣赏？部分会唔会都系呢类嘢咧？觉得好真咁、样， 我唔会因为真而去 appreciate 套嘢咯。我系睇佢嗰个讲古仔或者佢点样剪出嚟，或者我会睇佢技巧，或者我会睇人心。所谓冯小刚讲人心，我唔会，我可能会同人讲，即系如果睇完套戏啦，你哦佢中意嘅，咁我唔系加两句就话，喂、真人嚟噶，咁等啲靓妹可以。嗰啲咧 强好多啦，嗰啲 based on true story 咁样吓， 或者我攞嚟扮下嘢，咁觉得好 impressive， 或者点知咁多噶嗰啲咧，系、李少麟嗰啲， 你唔好陷我于不义啊！跟住咧嗱，我有可能会后期嘟咗佢，你唔好介意。 你死！ 我第一次嘟你啲嘢啊！ 使乜丢到冇讲佢系边个？ 嗱咁咧，嗱，好似你头先讲到啦，你呢啲就算咧，即系影即系睇完戏之后，攞嗰啲内容系同啲女讲，都系戏嘅一部分嚟噶嘛，系咪先？ 点样系戏一部分？ 你头先话攞去救威都其实我会觉得咧，今次我第二次睇啦，《美国心》，我第一次睇就系神嚟。好似單向啲嘅就咁佢播咩我就吸收啦咁咁 以前睇過嘛係咪 係呀以前第一次嘅感覺係覺得啊、都好實驗性喎以前可以咁樣拍戲嘅咩香港咁咁同埋會覺得個故事啲嘢全部唔會話因為佢冇一個好佢都有個故事嘅故事亦都好大腦嘅有人心喺裏面嘅咁但係佢裏面嗰啲轉接位呢都唔係話拍戲咁囉佢可能用一個 interview, 裏面嗰啲人講嘅觀點喺嗰個階段有啲唔同啦轉變啦同埋佢又唔係跟時間順序㗎嘛。咁會覺得啊都幾特別佢唔係好跟時間順序㗎。佢有時會喺香港嗰段忽然之間嘅 interview 就喺美國嗰段咁樣然後就有啲好似呢類似佢諗返以前咁樣又講返喺香港嗰段咁樣樣。 咪佢頭嗰半係會跳下但係佢我記得佢第二半係直頭跳咗入去嗰個紀錄片嗰 part 㗎嘛係咪 即係落雪之後即係講佢喺美國佢哋遇成隊箍遇到風雪呢嗰段就好似跟住就順住落啦。 好長我記得嗰段都好撚 長。係呀好長係咁喺度播林子祥。 陣間係咪播林子祥 我有我去拼命追。 是喎 K 文 咩咁嗱我今次第二次睇呢我自己又多咗啲观察咁又我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啦你我今次会觉得呢嗰、个女主角嗰个动机非常之强即係好似你呢个男主角就係、佢连个样都好典型地就好似乜都冇所谓是但啦咁样咁样咁 样。胡须西咁咯， 胡须西系啊，胡须西呢套戏都有份啦，做副导演，做场记，有份铲雪嘅。 诶，真系做场记先， 真系做场记， 我真场记， 有嗌名噶， 胡须西啊嘛， 咁啊剃咗须，跟住，咁啊即系如果以佢里边角色系佢真人嘅身份嚟噶嘛。咁即係個女嘅就會頗積極去尋求生活嘅改善啦個男嘅就唔頂唔掉咁啦。 個男嘅廢青嚟㗎嘛其 實。係呀。咁但係所以你就會我自己覺得其實就係個方岳平可能認識咗個女仔呢、這個女仔個女仔俾呢個故事個身世吸引咗方岳平上嚟拍。咁、那個女仔會好想去拍呢套戲佢可能佢想生活有改變喎。咁所以在裏面你覺得呢佢個女主角嗰個演或者叫咩唔自然嘅冇阿廢青咁自然。咁佢就會多好多例如自己喺度又會哼歌啊或者嗰啲 姿態又有啲做作咁咯，我會今次有咁樣覺得啦，因為佢好啊叻自己係俾人拍緊咁樣咯， 即係好似我上次講就係話今時今日啲人有個 cam 指住佢就會開始入咗個 mode 就係話要上鏡啊，話為鏡頭表演啊，所以好難再有呢啲。系啦，所以好难再有呢啲咁嘅现实，所以自然嘅演技。但我真系太耐冇睇，我都唔记得咗条女系咁嘅。 系啊，咁啊，方玉萍里边就故意有啲，我觉得都以纯粹讲话 interview 嚟讲，佢都唔系话平平实实嘅，都颇有啲嗰啲挑衅性，或者嗰啲撩佢哋嗰样有少少。咁啊，即系冇第一次睇，咁觉得佢咁。朴实咁去拍，即係佢都好有技巧嘅，就係、是、其实边啲位要撩佢呀，边啲位要劣佢呀，即係你睇得出好话呢个导演虽然啊望落去啲画面啊全部嘢就好似好朴实咁，但其实佢一啲都唔野少啊，你会咁觉得。 唔嘢少啊，佢一个 pro 嚟㗎嘛，即係佢要得到，我觉得佢係比较有一个目标囉，可能係咪呢， 佢好清楚自己要啲乜。 系啦系啦，系咪你觉得系咪好似比半边人 plan 得更加精，即系计算更多咧？即系好 ironic 嘅，因为佢比 佢计算就系唔计算咁咯，系咪？你意思系咪想？ 即系好似好冇计算咁，但其实系计算得好准嘅。你意思系 会大胆咯？我觉得佢呢套好，即系可能又有 say 啦，即系出咗名啦嘛，或者攞咗奖。咁可以有個空間俾你咁樣去亂咁嚟囉。 我冇留意到呢樣嘢喎，真 係。即係有少少好似已經到所謂嘅大牌，我話點我咁啊，我話咁就咁囉，我話要成對箍去美國，然後又唔知做乜嘅，我咪去囉咁啊。 佢嗰陣時係隔咗幾多年啊？即係佢係半邊人之後幾多年先拍呢套嘢㗎？ 可能係兩年到啦。 咁快？我以為等耐咗添。 唔係兩三年到㗎啫。 哦，咁佢梗係得啦，佢嗰時攞完金像獎。 係啊，係啊。咁就會覺得佢咁啦。唉，我哋嗰陣時啊，其實如果早一兩年讀書就會俾佢教㗎啦，不過冇俾佢教到。 咁其實你想唔想俾佢教？ 我會好有興趣。 你好掰佢㗎，你好掰佢。 我好掰佢㗎，我受佢影響好大㗎。 是咩？ 是啊，我受佢同侯孝贤影响好大㗎。 佢喺你節目聽唔出 啊。是啊，節目聽唔出啊，我嘅風格係。 喂你讀八嗰啲位就會覺得有侯孝贤咁喺度喺度拉布咁囉。 要用台語嚟講。那個時候啊，我找呢個林强來做音乐做音乐。 我跟你講嘅。 是啊，唉，话咁啊讲啦，今次呢我嗰个播映个版本呢，我哋上次睇半边人就4比3啦，咁啊缩埋喺中间啦。今次系16比9喎，一开始我心想啊咁开心 ,remaster 咗顶佢个肺个 remaster 系 cop 咗上面一節㗎喎。 即系点啊，即系 cut 咗。 有好多 shot 系冇晒 head room 囉。喺个眼眉咁样 cut 住咯， 我屌翳16比9啊！ 系啊，即系就咁 blow up 啦。 我顶佢个肺啊！ 咁佢又要就字幕，又唔会 cut 下边，嗰啲系hard subtitle 嚟噶嘛？ 我应该系我同即系我攞个 printing 应该系，因为我攞嘅 DVD 噶嘛，喺我哋个 系咪又 cut 咗个头啊？ 哇！唔捻记得咗太耐。 你搵日开嚟睇下正集，好佢个街，我唔知系今次嗰個電影係咪叫咩呀， 電影資料館 撲街呀，定係銀刀自己個 copy 就係咁撲街。 一定銀刀㗎。 後者嘅關係就非常之大，非常之有嫌疑。 你唔好怪呢、這個唔好怪啲資料館啦，雖然我幫資料館做過嘢，真係冇計。 佢哋係咪好認真㗎？ 資料館好認真，即係佢哋只係可以 control 到佢哋 啲所 有。即係攞到啲咩 print 佢就要播嗰個 print， 即係攞到咁多就攞到咁多，即係因為香港啲公司係比較難搞㗎，即係例如 冇一個 archive 嘅概念啦， 冇 archive 概念，所以佢哋俾咩你就要收㗎啦，即係你冇得唔要㗎，好撚慘㗎。 銀刀呀，我都去即係參觀過啦，心諗屌你老味俾你哋搞 archive 街撲街啦，咩片都冇曬啦。 是的，基本上他們沒有 archive 的東西，這些全部都是在帶那裡撿出來的。 是啊是啊是啊，那些 一定是 VHS 來的。 嗰啲 以前嗰啲快圖美租 Beta帶嚟嘅 ，Beta 帶嚟嘅應該 係啊 ，Beta 帶吸出嚟，頂一個肺啊！睇得幾辛苦啊！佢本身 head wound 已經唔多啦，仲要長期喺度得個眼眉喎，去到 即係仲辛苦過半邊人，竟然係 半邊人唔辛苦啊！不過熒幕細咗啫嘛，即係有人可能覺得好辛苦。4:3唔辛苦啊？ 唔係，仲要係 beta 喎！你上次話 DVD， 我覺得已經慷慨咗啦，真係。 唔係，我覺得都 OK， 你熒幕夠大就 OK。咁就未至於起格嘅。 咁熒幕大咪起格囉。唔係咁嗰時咪 digital 咁嘛，佢 beta 出嚟梗係冇格啦。 係你啱係蒙啫下。 要我教你。 嗱咁啊講到即係現實啦，咩叫現實啊，我諗到近海有啲片啊，好流行嗰啲片。又是不是反映到現實呢？ 什麼是這個捉妖記啊？ 不是啊，就是現在很流行那些呢，行車記錄那些交通意外那些片。 我以為你說那個什麼揸的士跟住屌閪那個。 不是那些片那些片拍得很好的喔、哦。首先他 cap 出來那些意外是真的啦。那通常他即是流行得那些呢，有晒嗰啲電影嘅元素喎、啊、有因果啊，有 twist 啊，又有啲咁啊，即係惡有惡報，通常嗰啲有 cut 佢先，佢就喺度屌你老，跟住佢就炒車㗎喎，通常。 你講邊啲啊，我未睇過啲。 屌 ,YouTube 成日都有啊，咪擺個電視嗰啲車 cam 啊，影住前面。 喔嗰啲。 係啊，咁佢又會有個車裏面呢播住，又有音樂喇，有 background music 喇。播埋晒嗰啲咪刘德华咁，然后揸车嗰人就会喺度旁白咯，哇撞烂晒啦咁，咁有时就会仲会嗌交咧，都话屌你啦，你乱咁 cut 线，跟住前面又炒车啦。 嗱，嗰啲就完全反映到现实咯。点解？因为嗰啲系 real time 冇剪接噶嘛，嗰啲唔系现实系乜嘢啊？你真係要睇咁耐㗎喎。 嗰啲片都好睇呀，真係好睇喎。 呢啲仲勁過鹹片喎，鹹片嗰啲唔舉到 cut 過，呢啲真係好睇得全程由頭到尾。 第一堂學嘅就係 extension of time 㗎嘛。 嗱所以電影係冇真實，因為你要搞呢啲嘢嘛。咁你唔搞呢啲嘢咪得過現實囉。咁其實我係好 buy， 好 buy 嗰啲㗎。 嗯， 我 OK 噶，我 OK 噶，但系我咁亦都我自己可以 forward 嘅啫，即系我可以去搞乱个现实，即系令到我自己想睇嘅现实得噶，系咪先？即系我 cut 字， 尤其是到而家咧，即系手法啊，咁都有 cover feel 啊，即系呢啲嗰啲咩午夜零二十六啊，嗰啲都乜鬼都拍过晒。嗱，今年仲有套 Unfriend 都系玩呢啲懒系呢啲嘢啦。 啊、 即係有一套新嘅手法啦，但係即係 online 嘢啦，用個電腦熒幕啦，用個電腦熒幕啦。咁即係其實所謂現唔現實已經冇乜意思，我覺得真係都喺返個劇本度。 條女仔就 講嚟講去就喺返個故事度。 你咁得話，即係個故事係咪真？其實我都諗返呢個最近有個 example 嘅。 妖 其實最近啲咩戲就係話，唔係最近啲咩戲啲人話哦係真實故事，但其實係扭曲咗好多嘢嘅，跟住俾人屌嘅。但我諗唔到邊真。 成日都有嘅喎呢啲， 成日都有 葉問啊嗰啲咯。 葉問咁最初即係無啦啦啊，葉問係國民黨都冇咗嘅。 係啊，嚟香港啊，好明顯係走共產黨啊，屌你！ 你都無啦喺度打鬼佬啊，邊有咁冇走出嚟唔知搞乜春？ 嗯 是囉、 啊、 所以冇即現實。我前面買咗嗰套咩太陽講太陽運動嗰套台灣片都未睇喎，有冇人睇咗？我知 IFG 睇咗啦，但係等睇下佢嗰啲所謂有冇扭曲現實啊定係點。 個戲嚟 㗎。係佢好似話係幾套紀錄片講呢個太陽花運動，跟住連埋一套長片㗎嘛。 嗯 好似係。 係咪你買咗碟呀？ 我買碟係呀係呀。要攞嚟睇下。 好啊，咁啊呢个美国心啊，仲有冇咩想补充啊？你 点啊？你讲起啊，有冇带阿嫂去睇啊？今次 有。 阿嫂点反应咧？半边人之后， 佢就中意半边人多啲。 哦，咁容易入口好多。 系啊，我都中意半边人多啲吓、啊，即系好似觉得即系 糅合咗两面都平衡得几好咁样，即系所谓咩 set up 同埋真实，咁佢都平衡得好好咁。 咁咁观众反应点咧？咁 嗰个阿莹又俾呢个嘅个女主角吸引啲咁啊，即系 咁同埋佢个角色都 劲好多咁啊。 佢角色吸引啲啦，即系呢个角呢、這个女人个老婆角色其实唔讨好噶都。 唔到好，咪搞到佢奄尖声闷咁咯， 系咯系咯，咁 但系观众反应都好静啊，咁啊完场就走，咁啊都听到有啲人讲话，都系半边人好睇啲咁啦，听到有个女仔咁讲， 真系有啊， 咁、啊最有反应一幕就系呢套戏有个那个兽医唔知带佢屋企睇佢间屋啊咁。咁系咁讲话，啲狗咧发情咧就要阉咗佢啊，唔知咩，咁啲人就笑啦。嗰场反应比较大， 但系爆唔爆啊？多唔多人睇？ 一 般边人都爆噶， 都多系啊，应该就唔爆，但系就都几闷嘅。 哦， 就唔系 full house 咁啦。 嗱呢一套我记得影艺应该唔会播噶啦，呢套都应该唔系人都噶呢套，因为。美国心，因为上次 银刀 ，上次半边人银刀有一波就因为影艺系银刀嘅，咁我唔知今次有冇得，今次 但佢嗰三套咧，半边人同美国心都系影银刀嘅，咁啊父子情就系凤凰嘅， 系父子情就好难揾得翻噶啦。 父子情咧，如果大家想睇，可以上嚟 studio 咧，我系有 copy 嘅， 马活啦， 啊，马活播父子情啊！ 我父子情都 系、OK 啊，不如讲下我哋呢个 idea 啊，喂， 喂，好啊， 真人版。 我上次俾个 idea， 你有冇睇过呢、這个？我讲唔讲 idea 出嚟，定系 我哋讲咗嗰个咩戏就未定啦，但系嗰个 idea 就系做乜嘢咧？你讲下先 啊。冇咁，我自己都有啲 confused， 因为我哋都未决定话系睇啲鸠戏跟住笑啊，定系睇啲。所謂時間即係時代遺忘咗嘅戲，咁其實如果你話係嗰啲 underrated 啊，即係有啲人係錯過咗嘅戲，咁其實我有幾套嘅。 我覺得可以 underrated 先啦，即係打下個頭炮 先，即係睇到好嘅戲先， 睇啲好嘅戲先。 咁如果你話鳩戲嘅，你話鳩戲嘅，咁睇下租唔租啊 ？Ken 網友今日先第一次話去咗豪華戲院，咁睇下有冇機會可以租豪華戲院睇下鳩戲。 豪華戲院好貴喎，包場大佬。 應該貴。 我哋仲要影后傾偈咧，影后會談咧。 係啊，佢呢啲係啊，好難啊，華貿又唔存在啦。 揾間嗰啲 cafe 可以播下嘢啊 ，TC Two 啊嗰啲咁樣，大概幾多錢？ 咁 OK 嘅。 我哋要收錢噶，講明先。今次你個要收入場費， 連連飲食先。 到時決定囉，睇下大家點樣飲杯嘢都要嘅可能啊。 之前有啲人提過就係話唔知咩租間大學課室，咁其實我哋係想大家起即係一個。即係好似 cafe 咁嘅環境又可以睇下，咁睇戲唔可以唔食嘢㗎嘛，咁你真係食下嘢飲杯嘢啊，咁之後傾下偈啊，咁即係喺一個 cafe 係一個幾好嘅。 即係電影分享會啊，如果好正經咁講就。 即係電影文化中心咁囉，我哋好似。 係。 係啦，大部舒淇做 reception 囉。 冇啊。咁啊我同阿 K 老母之前係啦，頭先佢都提過啦，就有兩個方向嘅，正經嘅。即係或者當係介紹一啲可能第你 miss 咗嘅戲啊，一話係即係搵套鳩戲，然後一齊喺度鬥鳩囉。 嗱咁就算正經戲，其實我都會揀啲所謂一啲 鳩鳩戲， 唔係即係係一個一啲 crowd pleaser 啲嘅戲，即係我唔會揀啲太悶嘅，唔使驚。咁我自己如果俾我揀，都會揀一啲即係啱容易入口嘅戲嘅。 Zombies 嗰啲啊， 嗰啲好難入口，太重口味啦。你上期講到係應該係咩 sushi 乜撚嘢 sushi 啊？ 係， 哇！屌我寫過呢套嘢嘅 sushi。你 Killer Sushi 啊 ，Sushi Killer 啊， 系嗰啲咁樣， 系啊，類似啊嘛，跟住個蛋係殺人嘅嘛，原來 Dead Sushi 啊 ，Dead Sushi， 嗯， 係叫 Dead Sushi。 咁啊，呢個我哋可以之後諗下啦，有咩就公布就我哋搞報名 book 場咁樣。 係啦，咁所以講定先，第一套係一套唔係鳩片，但係應該如果。照我想播嘅應該係會播一套娛樂性 OK 嘅亦都係好睇真係好睇嘅。 嗯咁啊可以引啲女仔嚟睇啦係咪 呢啲就你工作啦，我冇 人啲女听众嚟睇啦， 人啲女听众嚟睇呢就你，系我都需要啲女 fans 啊，咁我做食尽大东话应该系冇女 fans 系咩？屌你系敌人嚟噶呢个 enemy enemy 啊！即系好似郭富城呢、這个呢、這个小系咯小亲亲嘅郭富城咁，即系个女人都好憎佢嗰阵时，我唔想做呢啲咁嘅人。 喂，咁你近来好多玻璃活喎、啊、 喂，咁我捉妖记先 啊，捉妖记你竟然有睇？ 我睇咗第一日睇嗰住开 会。Uber， 你老尾！ 我嗱，我先讲我对佢嘅印象，我梗系冇睇啦。 你会带小朋友去睇啊？ 顶你个肺啦！第一带小朋友去睇，我仲有父亲嘅尊严嘅。如果带佢睇啲咁嘅戏，啊， 系 K 林， 我系咁样自暴自弃嘅一个老豆嚟嘅咩？ 嗱，我睇嗰阵，我后面真系坐成家人，跟住大细都睇到好开心。 喂。开心有分好多种噶、啊，踩蕉皮又跌落地又会开心，系咪？咁你睇完你觉得点咧吓？ 哇！你讲你睇法先啦，有 嗱我睇法，首先我觉得佢动画嗰个功力应该系有嘅，纯技术上，因为睇到佢嗰只怪鸡咧，佢嗰啲 detail 佢系有俾心机去做嘅。咁但係我覺得呢佢嗰、那個我只係話佢技術好好，我講唔出話佢個 art direction 好好，因為我覺得嗰隻嘢唔係話個公仔一定要靚，但係佢係唔靚之餘係我唔知佢想點，佢係想玩 Q 啊定係玩咩扮低能啊，而家感覺佢就喺度扮低能咁樣，咁令人睇到好辛苦，我 even 淨係睇個 trailer 我已經覺得好辛苦，即係好似一個即係張偉健要出嚟講一路使乜驚不斷咁講十次嗰啲嗰種咁樣嘅扮低能嘅感覺。咁佢嗰啲trailer 裏面佢話嗰隻嘢又好似咁低能咁樣俾細路仔睇，咁細路仔都嫌低能啦直頭。咁但係佢裏面講嗰啲又千軍萬馬殺嚟殺去，咁我完全唔知佢套戲是做乜嘢喎，唔明點解要咁樣啊。咁所以就一啲興趣都冇喎。 係咁我睇嗰陣我睇過，可以話佢又唔係走一個無厘頭嘅線囉。即係可能我認住個導演做過呢個斯力加。 係。 咁我覺得咁斯力加係其實係一種無厘頭。順便擺埋 meta 嘅，即係嗰啲笑以前有過所有嗰啲，係啊，後現代嗰啲所謂嘅電影咁嗰種無厘頭喜劇嚟嘅，咁 翻案將啲嘢調轉講咁啊， 係啦係啦，即係好所謂 turn in cheap 啦，咁捉妖記唔係咁嘅，捉妖記係一個比幾 straightforward， 即係幾直接幾平凡嘅一個所謂嘅畫fantasy 嘅歷險電影囉，電影歷險喜劇囉，可能咁講啦。咁但係即係佢有好多喜劇元素，佢有所謂嗰粒嘢喺度扮 Q， 咁跟住有曾志偉吳君如就好似做乜春，咁即係啲人有啲笑位，但我真係笑唔出囉。我唔知點解我瞓咗20分鐘到嘅，但係咁瞓咗20分鐘起身，之後我睇咗係最尾個個半鐘嘅，咁但係佢個半鐘嗰啲位我係乜都笑唔出，因為主要係因為佢嗰啲怪物呢，所以妖啊，大陸係冇怪物嘅。妖咁大陸啲妖呢，除咗嗰粒 Uber 之外呢，我覺得其他嗰啲角色唔係 design 特別好，即係好似打online game 嗰啲細路僆仔嗰啲嘢， 史萊姆嗰啲呀， 我都唔撚知乜撚嘢嗰啲，即係佢冇乜 character 嘅，冇乜跟住佢動作又唔係好自然呀、啊、咁其實我好可憐，即係我係好了解套拍對好辛苦，因為佢本來使咗2億，亦都係用呢個安振東，咁拍完之後安振東度賴嘢，跟住呢安樂係要基本上使多成1億5千萬去再拍過，基本上重拍咗差唔多咁九成嘅，因為有九成都有男主角嘅 shot 嘅，咁所以佢嗰主要係嗰 重拍嗰陣個男主角係要做返柯震東做過嘅動作，佢自己唔可以做返自己動作。 因為 key 嘢要。 係啦，因為 key 嘢嗰度。咁所以其實我好了解就係話，嘩導演一定應該好大壓力啊，應該拍得好辛苦啊，我諗佢而家咁賺到咁多錢佢好安慰啊，咁 OK， 我人道上我可以了解。但係作為一個俾咗錢嘅觀眾，我覺得我冇乜 feel 囉，即係我又唔明有咩得意，我唔明啲大陸觀眾嘅審美係乜嘢， 真 係 唔明啊！ 我真係唔明， 即係完全係審美嗰個偏差囉，主要我完全係唔知點解有咩咁得意，係咪又唔覺得佢係直頭好似好蠢咁囉，唔覺得佢即係好落力做啲好蠢嘅事咁囉，覺得佢哋 嗰隻 Uber 最得意就係因為佢用咗人嘅 BB 聲囉， 係啊， 去咗人嘅 BB 聲咪最得意囉， OK great， 咁咁嗰啲嘢咪得意，但係都係用人嘅 feature 去帶嗰種得意出嚟嘛，但你講話個美觀上面，我覺得你可能除咗 Uber 之外嗰啲角色，你叫我話你佢畫返出嚟，你叫我見到嗰個樣跟住叫我讀返個名字，我都唔能知咩嚟嘅，我點分啫，即係都係一隻獅子怪獅子嘢囉， 即係好似同樣咁樣，即係佢個美術有問題囉，咁 即係佢個 character design 有問題囉，例如你睇 Pixar 嗰啲戲，你睇 Pixar 甚至睇返嗰啲渣啲嘅 Ice Age 啊，或者嗰啲咩 都唔會有呢個感覺啊， 都唔會有個感覺，例如嗰套咩乜諗個非洲，即係成班嘢走去非洲又點樣乜撚嘢啊 ？Madagascar 咁嗰啲我都你至少嗰啲角色係你會記得嘅，咁呢啲就係所謂一個。artist 同埋一個 designer 嘅分別囉，我覺得。 咁啊許誠毅就仲係一個 designer， 唔係 一個 designer 囉，我覺得佢唔係一個 artist 囉。 engineer 咁囉。 係啊，佢個 engineer 囉。 我就一睇我就諗佢屌，即係長江七號都會好過佢，我嘅感覺。 長江七號我真係好記得，嗰粒嘢係做得其實 design 得唔錯。 即係好過佢好多，整個嗰個初衷啊。 係啦係啦。 或者之餘又 match 返佢嗰啲嘅嘢。 是啦， 咁做得更好嘅，以前嗰啲小魔怪更加好過九十幾倍啦。 都係佢用膠做出嚟嘅，反而仲真過 CG 做出嚟嘅。 咪都唔計呢樣嘢，就係講佢嗰個美術取向 ,character design 呢，就係你話嗰個。 咁當然啦，咁同埋周星馳識拍戲識拍戲㗎嘛，許誠毅唔識拍戲㗎嘛，冇計。個問題就係、是、我成日都話我睇完之後都話你有個機會拍兩次喎、啊。你拍咗兩次喎、啊、你因為湯唯啊同埋呢個姚晨嗰成段嘢講佢有一段戲就係講佢呢個因為Uber 係俾人拉咗去一間餐廳專係食妖嘅，咁住你講係佢花咗成五分鐘就係講呢個姚晨點樣去斬嗰啲妖出嚟俾人食，咁嗰啲位你第一你又你嗰啲其實你拍兩次你可以再執過個劇本㗎喎、哦、你亦都可以再諗一啲我唔知啊，真係佢可以做啲咩，但係你有兩次機會拍上去都拍成咁出嚟，我覺得我好難俾到機會你喎、啊、許生。 嗯。 會咁諗囉。 咁另外一套咩齊天大聖呢，啊唔係齊天大聖咩，另外一套叫咩大鬧天宮啊。 大鬧天宮即係鄭寶瑞拍嗰度。 唔係即係而家有套動畫㗎嘛，西遊記。 咩大聖回歸啊。 大聖回歸啊。 大聖回歸。 有冇睇啊你。 我冇睇佢上大陸睇喎，我呢排冇上大陸。 嗯。 但係聽講話 呢套好啲喎，啲人話 聽話啲呢套好啲，就算啲 animation 有少少差別，唔係好搞笑，一半人就係話 animation 冇咁好但故事好，之後另外一半人就話故事冇咁好但 animation 好，我都唔知道信邊個。 係咩？屌你啲 source， 啲 source 可唔可靠 㗎？我想微博囉。微博有咩可靠唔可靠，微博就係得。即係微博係自己世界嚟嘅，好唔可靠呢？可靠唔係一個喺微博會講嘅字嚟嘅。 嗯， 咁但係 你會唔會都想睇㗎？ 我有啲好奇㗎，你而家7億咯個票房。 係啊， 打敗埋呢個功夫熊貓，雖然功夫熊貓三下年出就會即刻。 你講大聖歸來嘛，係咪？ 大聖歸來6、7億啦過咗。 嗯， 所以我係有啲好奇心，就係佢有真係咪咁好睇？ 定係係咪啲人冇戲揀啊逼住要睇，應該唔會話谷住去睇，你有三四套你最多唔睇戲㗎嘛，屌你上網睇咪。 一來冇戲揀啦，少一啲戲揀啦。 都三四套啦呢度。 另外就都會有嗰種嘅，好似我哋以前嗰啲咁，哎我哋國家終於有個動畫啦，支持佢咁，都會有呢啲嘅。 我唔信呢個，因為如果真係話咁多鍾意咁多人要話支持大陸動畫，咁一早已經撥起咗啦，係咪先？ 咁大陸汽車人大聯盟點 都撥唔起啊！ 汽車人總動員點睇啊，大佬？ 汽車人啲人都冇。 我寧願睇藍貓好過啦。 邊套啊？ 藍貓以前嗰啲，即係嗰啲咁樣卡通片啦、 啊。哦，屌！ 藍貓，藍貓嗰啲。 咁即係個個禮拜其實大陸有好多動畫片，但係唔知呢一套點解會中咧？我真係有啲好奇，點解呢套會中咯？我會有啲好奇。 唉，不過即係之前有 Ben Group 都講過啦，即係講緊好舊嗰套呢，六幾年嗰套大鬧天宮，你應該都睇過啦。 冇睇過嗰套。 你冇睇過？ 我 啲畫面嗰啲有冇睇過？ 少睇過。 外國高度評價，佢話啲驚劇啊，當然嗰陣時一定係手畫 animation 啦。 係。 咁啊，其實都靚嘅，好睇嘅，咁啊。 係。 咁即係而家佢哋好似終於，假設呢兩套真係叫做技術上 OK 啦，捉妖記同埋個大聖歸來，咁但其實都係叫做迎合返所謂西方口味咁樣去，即係好似人哋咁拍一套戲囉，變咗有冇咩特色呢？你講故事嗰個水平仲差人九十幾倍。 我想知道呢個大聖歸來係佢係點樣，佢點樣得到人心囉，我想知道。 唔知道。 我真係有啲興趣點樣得到人，所以屌西遊記你每年都出一套西遊記㗎啦，西遊記講唔完嘅真係狂 loop 西遊記基本上。咁你呢套有咩新意呢？佢將呢個帶啲咩去西遊記啲僆仔又肯睇呢？我即係你話上即係呢、這個live action 大鬧天宮有甄子有單嘢嘅。 嗰套垃圾嚟㗎嘛。 垃圾嚟㗎。但係有周潤發，你有大明星咁嗰個元素囉。但係你今次大聖歸來又冇大明星，你又唔係大 studio， 你又唔係有啲任何明星嘅得去得把聲。咁你有啲咩去引到觀眾嚟？我其實係好好奇套戲有啲咩突出囉。 我自己聽我嗰啲 source 啲嘢睇過啲人就話嗰個動畫做得好好囉。就係、是、咁。故事就好大路咁、動畫做得好好囉。 哦，咁冇嘢囉， 咁喎， 咁冇嘢。 我相信佢可能真係做得好好，但係即係 so what 囉，咁喎。 對 ,so what? 係呀 ,so what? 點解我 係 呀，即係點解我如果純粹以睇一套戲嚟講，點解我要有咁嘅前設係話我一定要比較你嘅動畫呢，咁喎，我會咁樣諗啦。 咁其實大陸人好精嘅，咁佢睇咁多荷里活片，但係佢專係睇嗰啲即係嗰啲大製作。 仇者聯盟。 仇者聯盟。因為佢哋好醒目，佢哋我要睇大製作，我要睇特技，我做乜撚要睇大陸戲啫。大陸戲嗰啲大特技戲其實而近年都唔 hit 㗎啦。 過咗下面拎個炸彈出嚟嗰啲啦。 係啊，即係佢哋即係嗰啲為咗自己彎子彈嗰啲呢。即係而家啲大陸觀眾其實係比你想象中更精嘅。佢哋其實諗我做乜撚要睇你大陸，我哋自己大陸做啲二流三流嘅特技啫。我要睇一睇荷里活得啦。咁你話特取威虎山，咁佢係有其實係一個徐克做嘅 3D， 其實真係頂級嘅，咁我都會自己會想睇。 平反咗啦。 咁屌唔係七劍㗎嘛。跟住咁你話要睇嗰啲咩舊年嗰啲咩白袍魔女傳啊，或者睇嗰啲，我都唔撚明點解啲人會走去睇大鬧天宮，佢又唔係做得好好。佢又唔係套戲又唔係咁好睇，咁你要億幾票房咁做乜撚嘢。 咁周星馳拍嗰套呢，你覺得好唔好睇 啊？ OK 㗎其實。 係咪我唔得啊，我都睇到好辛苦啊。 我覺得睇到個尾我明白佢拍緊乜嘢，我就終於再睇嗰陣我就 get 啦，即係我覺得 OK 嘅其實。 我唔得。 我覺得周星馳佢嗰種 handle， 我講過㗎啦，即係佢 handle 節奏啊，你睇得出佢一個識拍戲嘅導演，唔似嗰啲大陸乜撚嘢或者香港導演係乜撚都堆砌曬啊，冇節奏感啊。我覺得周星馳你會睇得出係一個真係識拍戲嘅。 而家啲人拍戲個節奏感好似真係越嚟越差，好老實講。 冇個堆砌嘅啫嘛。 就算啊，你話嗰啲咩全力扣殺嗰啲，直得好差添啊，個節奏感唔知做乜撚嘢 啊，唔知做乜撚嘢㗎。係 啦，但呢啲已經係香港比較好嘅戲嚟㗎喇。 算咩唔好咁啦。 唔係即係所謂叫認真製作嘅戲嚟㗎喇 喎。唔係呀，有 認真製作嘅戲嚟㗎喎。 咁其實戲拍唔係戲拍又點啫，咁你冇自制就自 就。所以或者其實係成代嘅問題嚟㗎，點解 成代嘅剪接問題囉。係呀、 啊。真係好撚大鑊㗎，即係始終賭 Sir 拍戲就係順暢好多，就係咁就係咁。 賭 Sir 佢雖然佢拍戲係好突，即係佢除想拍就拍，但係佢有一個好勁嘅剪接師去幫佢剪出嚟。或者佢有啲好勁嘅後期嘅 team 去幫佢做呢啲嘢，咁亦都可以將成套戲變成 make sense， 呢啲係好犀利嘅。咁你話韋家輝咁樣，佢劇本都已經睇到佢節奏啦，係咪先？ 嗯， 佢一場一場戲咁一個一個 set piece 咁去做。但係你話哇，你睇周星馳我好記得當年睇《少林足球》，即係你話你睇西方人就係話睇 Jurassic Park， 話當年係好好震撼，因為嘩第一次睇到恐龍啊，跟住史尼芬史波普佢可以帶到嗰種好 wonder 嘅感覺出嚟啊，即係令到你好好似第一次再見過恐龍咁。我記得睇少林足球係好似 史尼芬周啦呢個就。 史尼芬周佢拍少林足球嗰陣佢做到個感覺。即係話嘩第一次見到香港拍特嘅戲係拍得一種俾到一種嘩嘅感覺你囉。 嗯，如果讲少林足球，佢唔系话啲特技做得好靓，但系就即系恰啱啱好，需要嘅时候就有咁咯。 系啊， 补一补嗰个位，系啦， 佢亦都唔会做得太夸，即系佢唔会做不停咁俾你睇，佢系好适合嘅时候出嚟俾你睇，俾少少嘅。即系 逼下波啊，嗰几下补一补，咁已经好睇啦嘛。 所以必要咁喺度，必少俾必少嘅， 唔好理。 即係佢一開始嘩、哦、踢雪櫃嘩屌嘩咁就冇啦，即係佢慢慢 tease 入去個成件事囉。 嗯， 嗰啲就係節奏感囉，即係劇本嘅節奏感囉，但係而家連因為無間道都冇節奏感其實。 係。 無間道。 啲唔係好好囉，唔係好差，但係唔係好好囉。 係呀，但係無間道二節奏感咪好靚囉。無間道二我覺得係上一套真係香港電影真係有節奏感嘅戲，即係港產片我覺得。 哦、我覺得咩都好好好嘅節奏感。飛沙風中轉都好好嘅。 OK 啦，但係個導演第一即係莊文強第一次拍戲咪有啲位就即係有啲求其，但係係㗎嗰度都 OK 嘅我記得。OK。 唉，咁如果講節奏玻璃活嗰啲好好㗎嘛。 我哋曬玻璃活啦。玻璃活佢好正就係、是你傳統睇一套喜劇就笑㗎喇嘛，或者你傳統睇一啲愛情片就咩㗎喇嘛，但係玻璃係乜撚都要炒一碟㗎嘛。即係佢兩個半鐘你點去 carry 成件事啦，我啱上個禮拜睇呢、這個Salman Khan 或者係我哋呢個 印度丹爺， 印度丹爺嘅新戲啦，冇英文名㗎，叫做 Brandi Bajan。 Brandi Bajan。 Brandi Bajan。咁就係講啊 Salman 哥咁首先我覺得係我喺 Band Group 講過，我覺得係 Salman Khan 近年，喂我開始喺 Salman Khan， 我係應該11年12年開始喺 Salman Khan， 到開始應該係咁耐其中比較一套比較出色嘅戲囉。咁Salman Khan 就演一個好有啲弱又唔係弱智但係蠢蠢地嘅好有正義感嘅 男仔 啦，岸直人啦，咁就唔知點樣就撞到一個巴基斯坦嘅女仔，因為巴基斯坦嘅女仔就係啞嘅，咁佢跟佢阿媽去印度，唔知想去啲乜鬼想醫佢個點，即係可以叫講嘢啦，咁唔知咩途中就個女仔就落咗火車，咁就蕩失咗路，咁就去咗一個村，因為撞到呢個 Salman Khan，嗰呢個正義之咩自之美方就呢接咗呢個女仔咁帶佢返屋企。 正義之美方 喂一物啦。咁帶佢返屋企咁就發現慢慢就發現知道原來呢個女仔係巴基斯坦人嚟嘅，咁佢印度人係唔妥巴基斯坦人㗎嘛，咁佢屋企佢啲身邊嘅人就當然反對佢收留呢個巴基斯坦人啦，咁佢冇方法可以托人帶佢返巴基斯坦，咁佢咪自己一個陀住個六歲靚妹過呢、這個跨過呢個印嘅邊境走去巴基斯坦去帶呢個女仔返屋企，咁咪咁啊好簡單嘅。 嗯。 咁但係佢個咁首先套嘢係兩個鐘頭39分鐘嘅，嘩幾長到㗎啫。 都唔係好長啫，印度片嚟講。 我睇過最長印度片四個鐘啦，但係嗰個係已經係好撚即係都係好異常地長㗎啦。咁佢由一開始就係一個好 喜劇啦，即係講有啲愛情喜劇，因為有個唔知20分鐘嘅 flashback 講點樣阿 Selvin 哥點樣識到而家條女啦，跟住無啦又玩親情啦，玩完親情就玩呢個歷險啦，玩完歷險又玩返親情啦，即係跟住又講埋仲有時間去講埋呢個政治啦，因為你有呢個 bias 喺印度啦，即係佢嗰150個分鐘係睇得好充實，佢亦都好純，即係成件事係好 enjoyable， 一個好 fantasy 嘅歷險電影。所以咁同埋Selvin哥，其實佢之前嗰啲戲嘅問題就係佢太扮嘢，太裝逼啦，即係自己都係老闆啊，又做一個動作英雄啊。咁呢套戲其實冇乜動作場面嘅，主要就係講呢個案籍嘅人點樣帶呢個靚妹返去巴基斯坦，咁同埋佢哋中間遇到嘅人遇到嘅事，咁所以係一個冇乜動作嘅戲嘅，咁所以就要真係要靠呢、這個Selvin哥嘅演技啦，同埋導演嘅功力啦，導演嘅劇本啦，咁嗰啲就反而你會覺得就係話哇真係有心拍過呢套嘢。咁其實我覺得真係，但當然你同一啲 art film 去比一定係渣嘅商業片啦，咁但係作為一個玻璃活嘅戲嚟講，節奏又快，故事亦都好容易 有深度， 有深度，見得出人又睇得出人心，咁其實係真係都睇得幾開心嘅呢套。 咁相反呢，即係香港單嘢好似就暫時冇一套戲係 見得出人 心度㗎嘛，有冇 人 香港，一講又講香港單嘢，你最鍾意佢邊套戲呀？ 嘩你咁我都諗唔起喎， 我最鍾意係佢初出道嗰套啊，敗家仔呀，真係好好睇喎。 我最鍾意嗰套情逢敵手 啊，敗家仔係咪佢做呀？敗家仔係袁彪做㗎好似係咪，敗家仔係咪佢做，我查下先。 應該唔係，應該唔係，敗家仔應該係袁彪。但係講佢做 Big Dance 嗰個叫咩，情逢敵手。 情逢敵手啦。 情逢敵手係我 favorite 啦。 唔係喎，香港單嘢有一套又係武打，笑太極，係呀，笑太極我記得。 詠春都 OK 㗎喎，佢同阿楊紫棋嗰套。 詠春我冇睇過。 八爺拍過 ,OK 㗎 ,OK 㗎。即係幾好笑㗎，即係單嘢有嗰陣時又即係要拍跟八爺拍笑片呢 ,OK 㗎。 係 你咁近年嘅，即係你同我殺破狼咩，唔通屌。 殺破狼。 鬼佬先鍾意殺破狼㗎嘛。 我鍾意睇殺破狼唔係因為睇甄子丹。 睇咩，睇 任何。紅金寶。 紅金寶。 第一次做壞人㗎嘛。 係咪第一次啊做壞人。 係呀，應該係第一次。又咪會死㗎嘛。 哎喎，諗唔起㗎咁又。咁葉問二又死多次啦，有咩特別。 即係葉問二後咩㗎啦。 葉問二唔係，葉問二佢係死咗咁先叫甄子丹出嚟打 Mr. Twister 㗎嘛。 咁咪除咗呢個印度單嘢，你仲有冇近來玻璃活啊？ 玻璃活嗱，我今日啱啱先睇完一套叫 Two States， 我喺Bangu 都講過㗎啦，就係講一個 Punjabi 嘅男仔愛上咗一個南印度嘅辣妹，咁有嘢講佢。都幾辣㗎呢個OK 嘅 OK 嘅，跟住叫個女叫 Alia Bhatt， 大家你上 Wiki 睇 Two States 應該會搵到㗎啦。咁咁個辣妹咁即係原南印度同埋呢個北或者傳統印度北印度啊 Punjabi 嗰啲即係唔同文化，係其實個文化差異係幾犀利嘅。咁即係你話中國人只會歧視中國人嘅，原來印度人都只會歧視印度人嘅啫。 哇，佢個海報好佢其中一個Two States 嘅海報，照個女仔坐喺個男仔度，哇，好西化喎，嗰幅嘅海報 都有，其實都幾 rare， 因為呢套係講佢哋嗰個關係係竟然係有性關係喎，即係通常呢啲印度 未見過喎，嘴下已經有 BB 喇喎。 係啊，印度電影多數係連嘴都冇㗎，但呢套係講到就係話佢哋係 有床戲嘅， 有你唔好話好勁嘅彩帶， 即係 after 嘅床戲瞓醒 都有，亦都就係話佢哋喺度除緊衫囉，但係又冇除到話好乜嘢，即係好露曬骨咁，但係佢你一扯出就一定搞嘢，都係會 即係知道係有性關係啦， 知道有性關係，亦都有啲個男仔就話喂不如我哋搞嘢啦，咁亦都係有啲咁嘅 未結婚嘅裏面講佢哋 未結婚嘅，係最尾先結婚 嘅。嘩好大突破喎， 都大力破㗎。咁咁佢就係講佢文化差異，咁佢哋要點樣去克服，就係話佢要點樣討好另外個邊個家長，跟住討完家長之後要點樣兩邊嘅家長點樣去拼埋一齊咁。咁 當然係好傳統嘅，香港一定係拍賀歲片㗎，呢啲就咁，但係佢將嗰個 好荷里活嗰啲輕輕愛情片嗰啲咁囉。 係啦，但係你會感覺佢真係一個本土電影囉。咁、首先個小說就係一個自傳嚟嘅，係悲傷一本小說，亦都係應該講自己嘅，咁所以其實係你第一會感覺到係一個好真實嘅事啦。咁同埋因為佢係一個真係本土，是本土的，你感覺到它是一個真的本土電影咯。 嗯。 即是你是講的一個本土的故事，講本土文化。咁我覺得幾個作家呢，個作家其實是寫呢個 Three Idiots 的原裝小說的作家來的。 想講。 Three Idiots 的本來的小說叫 Five Point Someone， 亦都是呢個作家寫的。咁所以你有那個所謂的質素嘅保證喺度啦，咁同埋佢嗰種講個文化嗰啲嘢，你唔係印度人，你一定係唔會 get 嘅，即係佢哋會話佢個男仔個媽就會話，哦，佢係一個個女仔一個 Marisan， 我自己到而家都唔知 Marisan 係咩嚟嘅，但係佢不停叫做一個 Marisan， 而我 check 過就好似白人講美國黑婆咁咯。 嗯， 即係佢一個黑鬼嘅 種族， 黑 皮或者階級嘢嚟嘅， 係階級種族嘢嚟嘅。咁佢都幾得意嘅，其實、一個如果你要可能要做少少功課，就睇下印度文化嘅。我自己係冇乜做功課，咁我自己都麻麻地話 get 得出佢哋嗰種矛盾係乜嘢，但係基本嘅矛盾係好明顯嘅。咁亦都係一個你要感覺到就係一個印度觀眾係會有比海外觀眾有共鳴嘅，咁你香港拍唔到，你冇可能話一個元朗嘅男仔識一個港島嘅女仔，跟住有文化差別㗎嘛，係咪先？ 都有㗎，我寫過㗎。 你寫過，但係 會做到咁明？即 係唔係我寫一個有遠見啲嘅，個女仔住喺元朗，個男仔咧就類似要送佢翻屋企好遠，咁個男仔咧即係。佢純粹覺得係佢住元朗好遠，但其實佢唔自己住元朗，佢仲係啲原居民嚟嘅，即係仲係一種本土啊，同埋呢個外來人嘅一種嘅分別喺裏面。 咁你講童年往事一品。 咁佢然後呢即係我寫過一稿嘅劇本啊，屌我畢業條片啊，我改咗咋嘛劇本。 係。 佢一稿係喺個圍村裏面圍咗路咁樣啊。咁然後即係佢類似搵佢乜乜姓乜佢屌我成條村都係姓呢個姓㗎啦，類似有啲咁嘅對白。 OK， 但係個問題就係個矛盾，我覺得冇 矛盾。 印度，因為你講印度就係話 直頭嘅階級社會嚟㗎嘛。 階級社會就係宗教啊、文化、自己歧視自己人啊，但係一個好講到係已經應該幾十個幾百年有嘅，即係一種宗教嘅，你即係好似嗰套啊 Salman Khan 套戲，佢講一個宗教嘅嘢，或者你講印度同巴基斯坦真係打過仗㗎喎、兩邊都有核，即係核彈㗎喎，講到就係話，即係呢啲真係嘅好有，依係好有矛盾，好 dramatic 嘅矛盾。你講香港你好難拍到一個話，你最多唔係講中港關係囉，咁但係中港關係都講到悶啦、即係今時今日你拍一個講大陸仔溝取 講 香港妹嘅，有咩好睇啫？ 唔講，唔講呢啲㗎啦，而家 唔講呢啲勾啦都 係啊。喂，我見嗰、那個 Two State 嗰啲劇照有一場濕身打車輪，我話好勁喎 ，cut 咗點解我冇睇到呢、這個？ 咦？我見到 Two State Photo 有一場係個男嘅冇著上身衫，好似沖緊涼喺度打車輪咁樣㗎喎。 冇露㗎喎，我記得 佢冇露㗎，個男嘅冇著上身衫咋嘛。 美片應該即係嗰度 final 嗰邊應該冇呢場嚟。 Oh no！ 沖涼嘴應該冇去到咁。 沖涼嘴好激喎，鴨王咁樣喎。 冇去到咁激嘅呢套嘢。 係啦，我未見過印度片有咁激嘅。 即係你話呢套 Two States 係咪好好睇？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始終都係講唔同文化，可能冇一個 OK 啦。即係你會覺得好 frustrating 就係話屌啲好 TVB 對白啦，咁。但係如果你對一個印度文化有興趣，覺得同埋印度票房都好好，雖然影評麻麻地，但係票房好好嘅，咁呢套係值得可以睇下嘅，即係 輕輕鬆鬆睇套戲咁啦。 係囉，咁同埋呢個嚟緊嘅下日電影節亦都有兩套 Bollywood 嘅戲啦，一套叫 Piku 啦 ,Piku 有呢、這個 印度教父 Amitabh Bachchan 啦，同埋我一個好最愛嘅 Deepika Padukone 啦，好愛嘅 Deepika Padukone， 咁嗰套好似應該未有香港發行嘅，咁聽講亦都好好睇。咁另外一套就係 PK 呢個 Free Idiots， 講過好多次啦 PK， 好多次啦 PK， IFC 都講過，講宗教亦都我哋勁力推介嘅。咁如果電影節睇唔到呢，香港9月5號會上映嘅，UA Cine Hub 嗰三間戲院係會上嘅，咁係極力推介嘅。即係如果你頂得順頭嗰個半鐘呢，之後嗰個一個鐘呢係好好睇嘅，好好睇嘅，所以係應該睇嘅。 好，咁啊，呢、這個就係呢個禮拜呢 K 老母嘅波利活推介啦。啊，咁我哋仲有乜嘢補充啊？ 冇，成個鐘啦，講咗。 係啦 ，OK 啦。咁啊，嗱，大家留意我哋遲下呢個漫活院線真人版喎，嚇、啊，現場版。 幾時老大東亞啫？ 講粗話一分鐘。 又到了港珠话一分钟的时间了，今天想和大家讲的港珠话就是米高佐敦。米高佐敦其实就是 Michael Jordan 香港的译音。 Michael Jordan 相信都不需要多介绍啦，他就是一个美国 NBA 里面被称为最伟大的球员。因为语言不同的关系， Michael Jordan 这个名字在台湾或者大陆是叫做迈克尔乔丹，其实本来不同地方译音不同，就没说讲不讲珠话的。但是最近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 Michael Jordan 自己旗下的 Jordan 品牌在大陆度被一个叫乔丹的品牌说 Michael Jordan 侵权，即是大陆里面乔丹是不同 Jordan 的，这个其实是两个人来的。因为根据他们打官司里面的内容所讲，乔丹这个字并不是指 Michael Jordan， 只是一个很普及的英文的名字的中文译音来的，而他的英文也不是叫 Jordan， 就叫做乔丹这样样。所以我们现在要分得很清楚啦，你讲乔丹这个就不是讲 Jordan 的啦。所以今天的港珠话是要这么讲的， Michael Jordan 你是叫米高佐敦。好了，又来到今天的例句了。米高佐敦是 NBA 里面最伟大的球员，打得比那个易建联好一点，真的不错。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珠话一分钟了，再见。If it's a crime, then I'm guilty. Guilty of loving。 哇，这个特长漫活远线，最后尾呢即是为什么一讲大东亚呢即刻滅了他声呢，这个就个 file corrupt 了，不知道没了个尾变成了 sharp cut， 屌你这个，本来后面他其实还有几句的，就交代回个大东亚。 我就其实或者好似个方向未定得好清楚咁啊，一清楚咁就可以录噶啦。其实我哋录音好简单嘅啫，又唔使好似啊黄沾嗰啲，哇搵一班女一齐嚟讲啦，咁又唔使呢啲嘢啊，咁啊所以好简单嘅啫。咁啊，另外咧就系、是、本来啊 K 老母拣咗一首佢嗰个玻璃活片嗰、那个音乐嘅，但系即系摆咗里边，屌点知佢翻个尾 corrupt 咗咁啊，咁话播唔到啦，唔好意思啊，在此抱歉先啊。咁啊，个个咧而家即系追数追到啊，跟住即系。继追沙田辉之后咧，而家连 Jordan 都会有人追，咁于是乎头先有呢个港珠话版嘅 Jordan 啦，就做咗啦。咁啊，咁啊细个不嬲都嗌开话 Jordan 啊嘛，佐敦佐敦噶嘛，地铁站啊又有个佐敦。咁啊嗰阵时咧，即系第一次接触啊，就睇 台灣書都有大概有見過，叫喬丹啊、歐拉朱曼啊、咁啊柏賓啊、皮蓬啊或者皮蓬啊，咁呢啲都即係唔慣啦。咁但係就我哋呢啲即係細個咧喺呢個殖民地主義底下咧，有呢個大香港主義噶嘛，咁啊成日，但係如果踢波嗰啲都係啦，嗰啲球員名咧，咁啊即係睇慣咗呢個粵語譯音，咁係覺得係理所當然咁樣嘅，咁啊要花啲時間嚟到去調節啦。咁啊調節咗之後，其實好快都覺得啊，咁啊譯名呢個冇乜問題嘅。咁然後後來去到即係因為睇書係冇聲㗎嘛，咁啊睇書只不過覺得嗰個字眼好陌生啊嗰啲咁啊，歐拉朱曼㗎嘛。咁但係到真係聽到呢，其實就係嗰陣時，我諗好似係92年，咁啊衛視呢，我屋企係收到衛視，咁啊衛視會有啲播啲 NBA 喎，咁嗰陣時呢就係呢個劉勇啊，同埋呢個張太榮教練呢，咁就做呢個直播嘅。咁啊劉勇就當然好熟悉啦，咁嗰啲名啦，咁啊但係張太榮就即係講開廣東話㗎嘛，佢講咁啊講唔慣啦，佢係成日講咗唔係92年嚟講，咁講啊93、94、95度啦，即係我記得係講下嗰季啊，佐敦復出咁樣，咁佢成日都講咗呢個佐敦，跟住對不起是喬丹，佢係成日都係咁樣講嘅，咁所以我印象係好深嘅。咁啊，即係講翻嗰陣時，即係劉勇同呢、這個張太榮咧，基本上佢哋係超級呢、這個即係公牛隊嘅 fans 啦。咁佢係總之對家入波佢就哎呀，跟住咁樣但係呢個公牛隊入波咁，我又好開心咁樣，即係睇得其實都幾納悶㗎，我就唔係好鍾意，但係嗰時候冇得揀啦，偉大嘅 NBA 地帶又未開始有啊，咁啊真係逼住睇啦，冇辦法嘅。咁啊，講我頭先呢個喬丹牌呢、這個即係我可以直接啲講啦。咁呢個佢係原創嘅，咁但係佢嘅原意係嚟自一個老番嘅概念啦。咁以前其實我唔知係我嘅自己嘅人嗰個經歷個階段去咗另一個階段，定係而家個世代唔同咗，我睇呢一啲嘢係唔同咗，因為以前呢。即而家都有啦，咁啊大陸有個回力嘅品牌啦，回力球鞋啦，咁啊細個係會都已經唔係細個，即高中啊或者讀 U 嗰陣時咧，翻大陸玩，好會專登去買對即回力翻嚟著佢嗰啲嚇，佢嗰啲叫籃球鞋啊，其實即係嗰啲帆布鞋咧，即係講緊籃球係講緊張伯倫啊會。張伯倫年代著嚟打籃球嗰啲籃球鞋啊，即係嗰啲布鞋 ，Converse 嗰啲鞋，咁其實佢就係一個copy Converse 嘅一個品牌啦，咁嘅回力咁都類似啦，個名都咁啊，回力球鞋，咁嗰陣時專登會去買嚟著嘅喎，首先佢好平啦，40蚊咁樣，咁40蚊買對 Converse 咁，但係就佢係一個即係 copycat， 但係嗰陣時著咧唔會覺得係。我最老翻啦，咁就有呢種好羞愧嘅感覺喎，即係反而有一種咧，即係講到好偉大，即係好似屌，即係我要抗衡你啲咁嘅大嘅財團，抗衡你啲大集團咁啊，我自己揾我嘅方法咁啊，嗰陣時會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嘅，但係而家咧，你叫我去買對喬丹牌嘅波鞋著咧，我真係打死我都唔會著，咁我唔知嗱，而家喺香港嗰啲年青人係點啊，但係。喺國內，我問過啲大陸嘅朋友咧，佢話有啲即係細個啲或者唔係好熟嗰啲，佢真係覺得喬丹牌係好嘢嚟㗎，即係係真係同阿 Jordan 有關係嘅咁啊。咁唔知道就唔計啦。咁但係如果知道咗之後，嗰啲人又會點咧？咁啊，定係咁啊？即係始終即係一個社會有人富貴，有人貧窮啦。Nike 邊入邊啊，好多人都買唔起㗎啦。我而家去買到 Nike， 我都覺得肉赤啦。即係自己揾錢都會咁樣覺得肉赤啦，咁啊， 咁啊，定系即系喺某一个阶层，咁你就系唯有就系会买乔丹咧，定系佢哋已经讲冇问题咧咁。咁啊，讲到呢一啲咧，其实就好似就对啲品牌啊、名牌有个阶级性咁样睇咁啊。咁當然呢個唔同牌子係有分佢嘅貴同平啦，呢個好客觀嘅，冇得咁樣講。咁有時唔係話想買對，即係我頭先話，即係對呢啲喬丹牌咁樣反感咧，唔係因為話佢平咯，其實係佢因為佢 copy 啊嘛，佢係老翻啊嘛，即係呢一種嘢令到你唔想著，你寧願買一個本身係一個平嘅牌子嘅鞋，咁你買對 Kamachi， 買對 Yasaki。都会好过去买对乔丹牌咁啊！即系以我嘅眼光嚟睇，咁就以前我讲我以前买回力鞋嗰阵时候，佢会觉得型啊！咁啊，而家就都唔会咁样觉得啦。唔知系真系又系嗰个所谓咩中港嘅感觉已经唔同咗啊！我哋啲心里边成日都会呢个对抗呢个大陆啊，咁会有呢种感觉，因为佢。即系好似所谓好似发咗达咁，但系好多嘢又仲系乱粒粒咁样，你会觉得啊，从一个人嘅角度，我都抗拒佢咁啊。好多嘢食品安全啦，咁而家呢几日即系闹得热烘烘咧，电梯安全啦，咁啊搞到我有时都会即系睇嘅时候又觉得好 remote 咁，我唔知系咪经过好多人讲嘅话啊，香港都好多啲部件啊，你都会觉得哎呀。会唔会即系有一日发生喺自己身上咧？都有啲吓惊喎吓，都会有少少系咁。咁啊，讲下呢排好热烘烘嘅 Juno 啦，咁我完全唔识嘅，咁啊。好 hit 啦，咁首歌好劲，我听完就觉得咩差唔多啦 ，OK 啦。咁你哋话有佢历史意义，咪有佢历史意义咯。咁啊，早排咁啊，有啲人话佢 Facebook 俾佢洗版啦，我自己就可能嗰个群体唔同啊，就冇俾佢洗版嘅。有几个 share， 即系有几个人会 share 啦，咁啊好中意啦，咁啊洗版就未至于咁啊。咁啊好，即系嗰阵时亦都系同我估计啊。即系我专登上嗰啲高登啊，嗰啲及吓，咁同我估计好一样啦，好快又已经又话，我屌，其实我一早就听 Juno 啦，讲即系沧海遗珠啊，自己点样吓，好早已经知道呢个人啊唔简单咁，即系好多呢啲嘢就弹出嚟啦。咁啊，我认识 Juno 就我系买过佢一只碟嘅，就系因为嗰阵时听人讲话佢好劲咁样样，我买过一只嗰只，我都唔记得咗叫咩名，我就记得佢。佢個 CD 後面嗰個封面嗰啲歌係好似第一首係一個字嘅，到第十首係可能十個字，即係一個樓梯咁樣嘅砌出嚟。但係嗰隻碟我聽佢一次就我就真係吸引唔到，我真係聽第二次咁。咁啊，佢係咪好有才華？我又應該就唔會冇才華嘅。咁但係佢係好有才華，咁去做即係想去做啲咩呢？咁如果以佢而家呢幾首話好紅嘅，即係。个歌嚟听咁样，佢我又真系唔觉得佢有咩好特别，又冇乜话大突破，都系一首普通歌 ，K 歌，系我唔识听啊，又话系点样样啊？咁啊，呢个Juno 拍戏，我又觉得佢都系有心拍戏嘅，佢系好即系佢会揾到一个即系好作者嗰种拍戏方式嚟，佢谂到一条桥，觉得好中意，或者谂到一个感觉啊元素，佢好中意，咁就堆住个元素嚟砌，咁但系始终有啲嘢就冇办法啦，好少天才又好少嘅，始终讲故事嗰啲系要即系唔系话你。忽然之间弹出嚟就会做得到好嘅咁啊继续咯。咁如果佢嘅取向系暂时我睇唔到佢有取向系想将啲嘢放喺故事劇情上面嘅，可能都系 visual 啊， 美術上啊嗰啲咁嘅官能嘢啊，官能刺激嘢，同埋加嗰啲元素，嗰啲元素亦都唔同故事冇關，可能佢嗰啲懷舊嘅僵尸片啦，咁啊，同埋裏面啊玩啲懶係有啲伏線啊，或者嗰啲扭橋嘢，即係啲心機放咗喺呢啲嘢度囉。咁啊期望佢有一日如果玩呢啲嘢玩到熟曬啦，玩到爛曬啦，咁啊真係去諗下故仔咁冇，應該會進步得多好多嘅。咁早幾日呢我 Band Group 出咗個 IQ 題，就係講去呢個新城市廣場美心霸位嘅飲茶霸位嘅事源呢，嗰一日呢就約就是、我同我老婆嘅即係兩邊嘅父母咁樣一齊飲餐茶啦，咁有啲親戚加埋，咁就係、是、七至八個大人，七個大人跟住就咧，三個細路，即係一個咁樣嘅陣容嚟嘅。咁啊，我係好少去呢啲咁嘅地方飲茶嘅。咁啊，呢、這個我老婆咧話，不如嗰度啦，咁啊又方便，跟住又去啦。咁啊，我老婆都煞有介事。例如我哋約咗12:30嘅，約咗啲家長。咁我老婆都話：喂，11:00好煞過去啦。我話即係我都有覺得有啲使唔使啊咁啊。咁但係就佢話咁啊咁啦，咁於是去到啦，已經大約可能11:40、11:50到去到啦。嘩屌，已經成個八樓塞滿曬人喇喎。我當時個心都即係一略死啦，就咁樣都冇位，咁就大鑊。咁我哋係兩大兩細咁樣去霸位嘛。咁啊而家上面佢嗰度美心呢一爆三間啦嘛。一間是翠苑，一間是潮州嘢，一間是所謂的川菜，但其實裏面的點心啊 share 的。咁啊我哋呢啲大台呢，咁啊都要等成十張咁樣啊。咁同埋佢好 strict 咁樣話要過半數人先可以入去坐喎，咁點算呢咁啊。咁後來發覺呢，佢側跟嗰間呢叫做川菜嗰間呢，唔知點解係比較之下係少啲人喎，即係望到佢裏面有吉台添喎。咁啊於是乎就行入去啦，咁啊話啦。咁啊你嗱以下嗰啲就係我睇我老婆表演啦，我又真係唔識㗎咁佢。咁點樣可以霸到個位呢，又可以坐住先，因為你唔夠半數人佢又唔俾你入㗎嘛。咁於是乎呢佢就嗌八位啦。咁嗌八位呢，咁我哋已經兩大兩小四個啦嘛，咁啊入去坐啦，坐咗一張八人台。咁我哋又會有 BB 呀嗰啲㗎。咁去到嗰張八人台呢，呢、這個八人台真係好逼㗎喎，喺正個嗰、那個即係好逼嘅台與台中間夾住呀。咁啊跟住呢就會向呢個經理反映啦，咁啊喂好逼喎，可唔可以坐隔離嗰張呀，嗰張喺個邊嗰度好啲咁啊。咁嗰張嗰個人就佢哋嗰啲都好鬼敏感嘅，因為我諗俾人爆得多咁嘅話。嗰張係呢12人，即係12人彩嚟㗎喎，你哋咁樣。咁其實咬住喺呢個位度同佢就來回多幾次呀。我話咁我哋八個，你當我加埋啲 BB 車嚟到10個，咁你有10人彩又話嗰個係12人彩，咁10個人咁點坐先，咁咬嚟咬去，最後佢都未至於真係好糾纏嘅，但係佢就是但啦你坐住先啦，咁坐咗落去啦，咁坐咗落去即刻唔出聲啦，係咪就知道有少少走咗捷徑啦嘛，咁最後就喺嗰張大台嗰度呢，咁坐住得四個人坐住張大台就喺度等。咁裏面嗰啲伙計其實都好似驚我哋係咪坐錯咁樣啊，開茶嗰個又係咁問你即係其實幾多位啊，咁有啲行過幫你鋪下即係攞下水啊斟下茶咁啊。其實你哋即係幾多位啫，咁喺度問住，咁我哋就梗係唔理佢啦，唯有硬著頭皮咁樣頂多啊大半個鐘㗎嘛，佢啲人離齊啦，咁坐滿咗就冇嘢啦，咁就係、是、呢個我講嘅如何兩大兩細可以攞到呢個十人台嘅一個秘訣啦，就係、是、死掠同埋要少少厚面皮。Thank you. 咁咧，佢咧呢个叫做选诶地方都有关系嘅。咁上面嗰三间，另外嗰三间就你入到去你都掠唔到张大台，因为佢系全包嘅。我唔知点解会有分别。其实佢食啲嘢都系嗰啲一样嘅价钱，系咪争少少定点咧？咁啊，咁嗰间川淮咩川淮居啊，咁啊好好啲。咁但系我即系在此都严重警告各位咧，就有咩真系唔好去嗰度，真系命都短几年啊！你行远啲，行远啲都唔知去边度饮茶。其实礼拜日你想喺沙田饮茶，礼拜六日喺沙田饮茶系一个即系自己攞嚟衰嘅一个行为嚟啊！或者呢啲酒楼又冇得 book 台啊，咁啊，咁可能你啊，因为比贵啲啦，一早 book 台 book 丽苑啊嗰啲，咁可能会安乐啲。咁但系丽苑都为咗做两轮嘅，搞到啲时间都古怪怪咁样，可能11:09九入一轮，1:00入一轮咁样，就喺度闲捻住晒咁样，都好烦嘅。咁啊，近来咧做嘢咧就啊，点解成日咁攰咧？咁啊，因为咧，近来有几个工作咧，都系要户外工作嘅，即系拍几条有啲doc嘢。咁就你知呢排一系落雨落到癫啦，一系就晒到癫啦，咁啊，好难去适应啊。咁啊，寻日就晒咗成日啊，晒咗我晒咗成个下昼咁，晒到我真系乾晒咁啊，口淡淡咁啊，即系一收工啊，即刻即系饮啲甜嘢啊，咁样即系好唔健康啊！即刻又要怼罐可乐咁样先至好似舒服少少咁啊！我平时都好少咁样饮可乐嘅咁，咁所以咧，哇！寻晚真系好想瞓觉啊咁啊，但系都唔得啦，都即系录埋个慢活软线先咁啊！如果唔系咧，今日咧大家就冇咁多嘢听啦。咁就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就大家咧有啲咩可以 send 嚟呢个 k@talkonly.net 啊，咁就而家咧即系 talkonly 咧多咗咁多节目咧，即系有人就话咧会唔会太长啊，即系搞到啊，即系已经听唔晒啊，咁其实即系网台咧，即系耳仔又得一对啦。其实系有，当然系一个竞争性嘅，即系你听咗玉敏你就听唔到老萧㗎啦，即係喺嗰个时间里面。咁啊，好多人就话即係之前都讲好多次 ,Tony 咁长呢，即係好啦霸气咁样霸晒啲时间。咁霸晒啲时间有，咁当然你可以取舍啦，你觉得太长唔鍾意听，咁 skip 就听第二啲，係或者听下第二啲再返转头听都冇所谓。咁至于你话咩一个礼拜追唔晒呢，咁就其实咁样系对于我哋嚟讲系好事嚟嘅，即系改变你嗰个听众使用习惯，即系我赚阔啲，即系你以前可能吓、每日分配到半个钟嚟听podcast 嘅，咁而家因为听唔切，你可能咪要每日用45分钟嚟听咯，咁啊，咁我哋咪有啲新节目塞落嚟，咁啊咩塞爆你嘅个空间啊，咁系咁样样噶啦，做呢啲。咁即我哋之间几个节目呢，方丈嗰个节目我听咗啦，咁讲 game 好似即好，我哋我同马高自己开嘅节目，甚至 Green Boy 都系啦，但係嗰、那个冇咁清楚话今日讲啲乜，今日讲啲乜咁，都系有少少好似吹水呀，咁夠吹呀咁，咁但係即係嗰个 game 节目啦，即係 Level Up 呢就好清楚咁系要做啲乜，咁所以都我覺得就都好好清晰要聽乜嘅，即係如果即係會係嗰啲，如果大家好怕花時好即係好矛盾啦，即係又話鍾意聽我哋，又話好怕花時間聽嘅嗰啲，就可以即係揀 topic 嚟聽囉，咁即係有好有唔好啦，咁但係個節目當然好流暢啦，方丈講嘢就當然冇問題。咁大家即係拭目以待啦，等下下晝又有呢個 廢青呢個 Green Boys 咧，終於又話要出翻嚟做一集啦，俾人屌百屌成才咁，同埋聽日咧馬哥嘅 One More Night 啊，咁啊，同埋後日嘅 Tony 啊，大家又塞滿你哋嗰、那個podcast 個 app 啦，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係咁先啦，最撈尾咧整一首啦嚇，即係一隊英國嘅 band 啊 ，Jack Fruit Tow 嘅買新 Day Feeling， 咁啊有咩特別咧？咁就係、是。啲 rock band 咧，通常咧吉他佬啊，咁佢呢个主音咧，這個、Ian Anderson 咧就系吹 flute 嘅，吹笛嘅咁啊，咁大家可以上网啊揾下佢嗰啲片啊，唱嘅时候古啦怪怪，咩单脚旗啊，个样扮晒乞衣咁样夹下夹下，总之直古灵精怪，好鬼哗众取宠噶嘛，咁而家已经好老啦，咁啊都系睇佢都好成个嗰啲。唔知点解，我觉得佢似嗰啲印度摔角手咁样，咁啊着到咁啊走嚟走去，咁都吹笛，咁都几特别嘅，咁啊介绍翻俾大家听翻啦，咁听啊买新啲 feeling， 咁啊完结今日嘅节目啦，啊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Is in my head.